房子可能不方便携带，拿不走的他都不会买。他常常说日子过得太快，还没试过住在寒带，他有他未来，我们都学不来，学不来。啊，怪他长得好帅，女人一见到他就发呆。从来没有听过他和某人谈恋爱，也没有打算生个小孩。他曾说日子过得太快，还没亲眼见过鬼怪，这就是他未来，我们学不来，我学不来。我们活在选择的年代，选择电视该看哪一台，选择一个人值不值得爱，选择离不开，选择生小孩。我们很努力活得精彩，好让看起来活得精彩，我们自由自在选择着未来，我们选择选择不做阿怪。他常常说生活不能安排，还说不能按理出牌，他有他未来，我们学不来，我学不来，学不来，谁学了来。 全身不受控制，爱情是一种本事，我开始连自己都不是，为你我做了太多的傻

相互支撑，就是一个人字啊。 天地玄黄，宇宙 写端端正正中国字，做堂堂正正中国人。 北京